逐步恢复正常，对其他省市可能出现的疫情高峰，中方相关部门都有科学评估，进行了必要准备，有充分信心确保调整转段平稳有序推进。他又说相信有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14亿几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有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方必将赢得抗疫的最终胜利。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台湾当局决定将义务兵服役期限延长到一年，发言人汪文斌说，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为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奋斗重于泰山，为台独分裂活动卖命轻如鸿毛，相信广大台湾同胞深明大义，不会为台独分裂势力充当炮灰。在天气方面，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8点，升305点，总成交金额121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0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咗6蚊，美团184.2升1蚊，阿里巴巴87.7升个。盈富基金20.04升了3.4，恒生中国企业68.5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14升了6.8，药明生物57.8升3.75，快手73.1升3.75，友邦保险86.9升2毫，中国平安51.25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9.367，瑞士法郎8.384，澳元5.274，加元5.76，新西兰元4.918，欧元8.2904，每百日元对港元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0点，跌107点。港金报16770蚊，升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美元，卖出18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只是稍微多车少少嘅啫。西南道北过海都冇龙尾嘅，喺尖沙咀线就比较繁忙一啲啦。咁啊，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嘅。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喺果栏啦。港岛路面咧，由于中区干诺道中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喺文华里对开嘅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嘅。铜锣湾那边咧就维园有公展会活动啦，所以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部分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几利佐治街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现时就较为多车。

12月28日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嗨，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咧犀利啦，就会有邝星宇嘅出现嘅。 介绍佢嘅新派台歌慢慢咀嚼嘅，咁啊会讲下呢段时间咧，因为之前佢19年可以出歌啦，咁中间有两时间。有段时间又休息咗啦，咁啊又嗰段时间佢做咗啲咩咧？跟住去到今年再出歌，感觉如何各样啦？咁晚间6点至7点可以听到啦。 系，冇错冇错。咁啊，今日咧就差不多嚟到年尾啦，都总结一下今年 28日。 其实我最主要想总结系啱啱呢个月嘅生活啫，因为咧一次过追翻晒即系夜晚喺屋企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哇，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嘅，即系少咗一啲通勤嘅时间咧。咁你变相喺屋企嘅时间，夜晚咧一收工就已经系坐咗个人喺度咧，我就可以多咗好多时间睇嘢啊。 系， 咁我变相早两个礼拜我就一次过追咗好多之前未得闲睇啦，或者可能系一啲新上架好想睇嘅一啲作品啦。咁就睇咗呢個金濟之國啦， 哦， 係啦，咁啊亦都睇， 俾人話我第二季好似麻麻地， 見仁見智啦， 我未睇， 劇透唔劇透，咁啊睇咗一啲之前一路未追翻嘅 Star Wars 系列嘅劇集啦， 係， 咁啊亦都追咗一啲，即係早兩日都有講到，就係一啲偵探嘅電影啦， 你嘅最愛啊， 係啦，我嘅最愛咁樣，其中咧仲有一個部分咧，啊，同埋我追咗好多集呢、這、一個我和殭屍有個樣， 點解突然之間開翻呢度？ 冇啊，夜晚冇嘢做嘛，夜晚喺屋企嘅時候咁咪求其開啲嘢有聲，咁同埋呢一套好似哇好經典，咁我其實我嗰陣時其實冇乜印象啊，即係太多年前啦，咁我又覺得啊都。睇下其實諗翻都幾勁嘅啲 concept 上嘅嘢，啲劇情幾犀利咁樣，咁一次就追翻曬咁樣。咁然後咧，即係冇追曬咁多季嘅，我追咗第一季啦，大部分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啊，有一樣嘢想特別講一講嘅咧，就係其中我有一晚就係睇迪迪尼嗰啲電影啊。佢嗰啲真人電影或者動畫電影都好啦，佢嗰個串流平台咧，佢咪有得俾你校配音噶嘛？ 我唔知啊，有噶， 有嘅 校配音，即係揀唔同語言嘅配音嚟。 係啦，即係你可以聽翻英文嘅配音啦，你可以聽翻國語嘅配音啦，你可以聽翻廣東話嘅配音啦，咁樣。咁其實咧，小弟我咧唔知點解睇呢啲戲咧係好中意睇。廣東話的配音的、因為我覺得、用回廣東話去了解那件事呢，還有他們配音員的一些、遣詞呢是比較生鬼一點的、即是他是會用一些比較、update 一點現在大家都會用的一些、語句啦 去解釋本身那個角色講的對白的樣，所以我覺得、都其實有時聽廣東話嘅對白幾得意，咁但係咧最令到我覺得勁嘅一個地方咧，就係你知道迪迪尼嗰啲嘅電影咧，好多唱歌嘅位噶嘛， 係啊， 即係成日都啊咁樣，跟住就唱噶啦嘛， 係 啦係啦， 跟住就有啲雀仔飛過，跟住 嗱，如果你睇英文版咁，你覺得啊都好正常啦，即係有曬一啲英文嘅歌詞啊，即係嗰個配音員會唱埋啦，咁但係到我。即係其實我都一段時間冇睇，咁我睇咗幾套咧，我發現翻啲廣東話嘅配音咧，原來係會唱埋廣東話版嘅歌詞嘅。 哦，係啊，係 啊，係啊，同埋咧，因為最初點解我會發現咧，就係我好中意扭嚟扭去聽下唔同配音之間嘅分別。咁最初咧，我聽下聽唱歌嗰個位咧，就聽到係英文配音先嘅。咁但係我見到字幕嗰度嗰啲中文字點解怪怪地嘅咧？即係同本身英文嘅歌詞，佢大致上嘅意思係相若，但係又唔係真係翻譯緊佢英文歌詞個噃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喺度好細心研究緊佢嗰啲嘅中文字幕啦。我就發現，咦，唔係喎，啱音嘅喎，押韻嘅喎，好似係真係寫一副歌詞出嚟。咁我先特登扭翻去廣東話嗰度聽，就係原來佢就係、是。 那個字幕中文字幕那裡的詞就是、廣東話配音員唱的詞的、 他們都唱完的 是啦，那我覺得哇其實這個堅持是挺厲害的。第一就是首先你要配音員唱得啦，咁唱得唔差添啦要。第二就係呢，我發現有好多時候一啲外國嘅呢啲音樂劇呢，佢哋一啲唱歌嘅位置有時唔一定係全部都係 melody， 唔一定係旋律嚟㗎嘛。好、多時候，更多時候可能佢係一啲用有少少讀嘅對白嘅方式，半唱半讀咁樣將一啲嘅內容唱出嚟啦，咁然後轉翻做廣東話，你會覺得誒、會唔會怪怪地咧？即係因為啲語調或者可能嗰個節奏唔係好同，又啱數嘅喎。即我就覺得好佩服嗰樣嘢，就係包括埋個配音員啦，包括埋去寫呢啲中文版歌詞嗰、那個嘅翻譯，我覺得嗰個嘅功架都好厲害。 因為我好耐冇留意，譬如迪迪尼嘅一啲，譬如真人版電影各樣啦。咁、但係我真係嘅最上有印象真係 Frozen 啦。咁但係我都好記得嗰陣時嗰首歌 Let It Go 嘛。 係啊係啊。 咁佢都有多國語言版嘅。咁就你會睇翻喺唔同國家上映嘅時候，嗰首歌就會有翻嗰個語言嘅版本，唔同嘅歌手去唱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知道，哦，即係佢哋嘅作品會有咁樣嘅一個安排咁。咁但係我都同意你講嗰個犀利嘅地方係佢即係唱嗰個係一定係固然犀利，大家聽得到可以哦，即係叫做做翻嗰個原汁原味嘅效果啦，配合翻個角色啦。但我另一個都好佩服，真係去改即係改版嘅嗰個朋友，即係改詞啊， 好勁哦！佢哋啲字咧，因為我琴日特登有去再因為我覺得太精彩的關係，我昨晚忍不住又再重溫了一段他唱歌的位置。他用的歌詞呢，他是有運用到廣東話的口語，同埋有運用到書面語兩樣東西一起去寫的，因為這樣先容易就得翻啱啲音，但係你又冇啱數， 因為個底你就冇得改嗰個曲咋，就係咁樣噶啦，你只能夠喺嗰個框架裏面去改良嘅啫，即係擺英文詞落去，一路都講噶啦，啲語調上面一定係廣東話難啲噶啦， 係 咁啊，用齊曬書面語同埋口語擺落去就。你又要跟得翻嗰個意思咁樣，我覺得，因為點解我突然間都有咁大體會呢個不嬲，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嘅。但係最近我有睇一個音樂劇咧，就係又係現場再體驗一次，我又係覺得真係好讚歎嘅。因為之前有一套音樂劇都係改咗做廣東話咧，原本英文嘅叫做嗰個音樂劇叫做 Next to Normal Next to normal， 中文是叫做下一站正常。咁之前做的上映嘅，咁演出嘅演员有例如朱伟谦啊、虾头啊、张文佳啊，同埋阿左，即系几位主要嘅演员啦。咁因为佢一个音乐剧嚟噶嘛，都系出现一个状况，就系佢有一啲嘅剧情嘅推进咧，就系、是、靠唱歌去讲嗰啲故事嘅内容嘅咁。又系啦，佢原版系英文嚟嘅，咁你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将佢改咗做广东话，又系要做啱啱讲嗰个处理咯。又系，而我觉得嗰个又系犀利嘅位置，就系因为佢英文本身里面佢唱系牵涉到一啲剧情嘅推进啦，一啲故事嘅内容。咁你变咗做广东话嘅时候，你好难，有时真系难嘅。你直接译翻嗰个字嘅中文，可能個音唔同啊嘛，未必擺得同一個位啊嘛，咁變相你個限制咪好大，個框咪好強咯。 係啊， 咁你又要做到，你又要聽得到明白，你又會跟得翻個故事，因為佢唔係就咁塞啱音就完成咗個任務啦嘛。 仲要用字用得靚啦， 係啦，你又理解到唔會太即係唔會失真啊，唔會影響咗原本嗰個故仔，你不能夠改得太多噶嘛都。咁就係啦，即係呢個又係佩服嘅地方嚟嘅。 所以變相我覺得有時咧，即係其實係難過寫一首原創嘅作品，或者嗰個概念可能唔同啲咯。因為你始終原創嘅作品由個曲到個詞，你點都可以叫做有少少互相遷就嘅效果喺度啦。但係你本身做一啲改編嘅音樂劇嘅時候咧，你冇辦法，你個底就已經係咁啊！個編曲都莫講話個旋律啊，分分鐘連個編曲你都未必有得改噶嘛。咁你要就住嗰啲咁限制咗嘅旋律，然後去寫翻一啲完全 你例如我哋廣東話九聲咁樣，但係可能用英文唱本身就係嚟嚟去去個聲調都係個幾聲嘅啫。你要變成九聲去唱出嚟嘅時候係哇嗰、那個難度真係，我自己試過挑戰咧，嘗試用一句一句啫。用英文改做中文咁样，改唔改都改唔到，好难嘅。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第一，可能佢本身修读嗰一个翻译嘅项目系有呢啲比较专门啲嘅主修嘅项目啦，系啊。同埋即系第二就系真系一啲经验，我觉得佢好多时候用字遣词系，你会发现点样喺广东话度。一啲啱嘅音落一啲英文嘅歌词度，系我谂系一个经验之谈嚟嘅。 系啊，咁所以到去到其实老实讲嘅，细由细到大，我哋都会听过。不过你会觉得好 smooth 啊，嗰件事令到都未必怀疑，原来中间经历咗一个咁嘅难度。譬如最简单咧，细个睇譬如狮子王嗰啲咧，阿官啦、阿塔塔咁。 系 咁啊，原本系英文嚟，但我哋细个听嘅时候就哦广东话咯，细个你好少特登揿去英文听， 系 咁听广东话版哦，好合理啊，好正常啊。跟住到大个咗有机会听翻个英文版嘅时候，先知哇原来系咁犀利嘅，你咁样转咗嘅，但系又冇影响到嗰个观赏嘅感觉噶嘛？ 冇错，甚至乎我细个其实唔知嘅，直头以为系原创，即系以为一写又就系中文，即系细个唔识分噶嘛。到你而家我大个再睇翻件事。拉翻阔嚟睇，哇！原来系咁高难度噶，咁样，所以我心入边真系有一股敬意，系对呢啲翻译，即系肃然起敬啊，有少少系。 系啊，所以我嗰次去睇一个，即系嗰个音乐剧，我都觉得系几，即系我比较少睇嘅，真心。咁但系当你睇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因为音乐剧去欣赏嘅时候又有啲唔同，即系同冇演唱嘅舞台剧啦，或者你净系去观赏斋唱歌又另一样嘢嚟。即系佢嗰个剧情嘅推进，利用咗首歌嘅歌词，咁会令到有一啲，如果我哋人讲嘅对白上面可能会比较 cliché 一啲，或者未冇咁容易会讲得出口嘅嘢咧，喺一个歌曲里边佢演绎佢唱出嚟咧，你会容易啲接受噶，即系最我即系冇我都唔记得一啲嘅例子啦，但系个感觉似系咩？譬如你喺英文里边可能会讲 I love you 咁，可能系一个比较容易啲。呢个又觉得牵涉到嗰个文化背景，你本身嗰个语言体系嘅地方嘅人平时会唔会讲啦？咁你译个中文最近啦，咪我爱你咯。 系啊， 但系真系坦白讲， 你就咁直译去唱我爱你，好似系 唔 少 译落去你可以，即系你唱反而表达我爱你，你可以。但系如果你纯对白。讲我爱你广东话是不容易处理的，因为我哋生活当中，你最想要听我爱你讲真几时 是少啲嘅，是含蓄啲嘅， 系啦，即系你同朋友之间，我一啲外国嘅朋友都会，即系可能佢临走之前唔系讲拜拜，或者讲完拜拜之后 love you 咁，跟住就得啦。即系嗰件事喺日常生活当中常出现，变相你听到喺台上面演绎用嚟做对白出现 love you 呢啲字，你觉得好合理，但系爱你。系啦，可能我唔知啦，可能我身边嘅朋友唔多讲。 我讲多啲俾你听咯，罗成、 啊。 我每一日都系啊，临收工嘅时候都同你讲声爱你啊，罗成，爱你。 我哋 周 咪咯， 爱你周咪咁样咯。 而家你就听得多啦，呢个啦，爱你周咪咯。 系又好似顺耳啲。 系啦，你要咁样楞住咯。 系啊，就咁讲嘅话，硬系都系棘棘地，唔知点解讲唔到出口。 呢个系一路以嚟嗰、那个叫做咩？嗰个语言附带嗰个文化系咁样样噶。咁 我讲多啲啦，等你适应下啦，爱你啊，波成。 超美，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如上帝流转真我，与你再游湖。亲一亲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Yeah, I got your bad head out. 过于追求，两解中找到配方。看我为你奉信那温柔，确保你会亮透。 家人的爱啦，有卢华的宝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优化防疫措施，包括取消检疫令和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但是会通过确诊患者向相关人士发出健康措施建议。另外，当局将会取消疫苗通行证和所有入境人士强制核酸检测的要求，都会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1.5米餐桌距离和每台人数限制等，只会维持口罩令听日起生效。李家超说，海外、内地、澳门和台湾的抵港人士听日起无需要在抵港当日或者抵港之后接受核酸检测，改为自行进行快速检测至到第五日的健康建议。政府宣布听日起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安老和残疾院舍会维持员工每日进行快速测试和定期核酸检测，每日院友是需要每日进行快测，访客都需要有快测阴性证明。教育局会审视学校接种疫苗的情况，检视和调整进行快测的安排，初步考虑小学和幼稚园学童自理能力较低会维持每日快测。另外，政府全面停止住宅楼宇的每日强检公告，但是全港的检测中心和检测站会维持为愿检进检的人士提供免费核酸检测。卢颂茂说，面对冬季的新冠和流感夹击，公共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而高风险群组仍然需要聚焦保护，政府会坚持防控，密切监测疫情和变异病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就通关安排和内地有关单位已经接触，期望一月中之前达成共识，提请中央审批，目标是一月十五号前完成审批并且落实。他说正是和内地商讨开放哪一个口岸，通关人数安排尽可能作最大的人数安排，会按实际情况灵活调校，在实施第一次的人数安排之后观察一段时间，运作畅顺之后可以进行第二步的人数安排并继续推进。他又说，简单来讲，运力要到位，希望过关人群管理有秩序，不希望在口岸排长龙，不想旅客经历不愉快。本港新增2086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176宗输入病例，再多59个患者离世。再多46间安老和15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一共涉及90个院友和16个员工。另外159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203个学生和118个教职员。

就渗进我的躯壳。 波城又到年尾买数嘅时候啦，今年有咩新人先？ 斌神，今年梗系多啦，今日拣咗几位，今日同大家听佢作品啦。先嚟第一位咧，上年系佢家姐，今年轮到佢啦。 为何一支烟丝自点起，在调校这气氛，帮我思忆一个你，如黄色的空气。为何一支酒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 经过张曼莎的最新派头的自生自灭，今年他都出到第四首作品，都非常之多的产量的。而今天这位新人呢，今年来到这一首歌就讲下他爱情这面，他是 CY。 沿路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获赏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

将事业沉落醉，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可紧结破碎，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无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何唱，望向天二人合唱，你地会伴奏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唱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再追，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泪。 今天他都试了几种不同音乐风格来到新歌了，一首讲佢同朋友之间嘅，送俾一位已经离开咗佢嘅朋友，佢名字 Aden 洪座星，有佢新嘅派头作品叫做《生活复常》。接住嚟呢位朋友咧，就由一位演员增加咗一个新嘅身份，佢系苏黎珊。 完整看过你，瞳孔再饰演。临走问问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意，霓虹灯照遍你，长街再崩裂，仪式已作结，只有识别，离别要像话有味，遗憾里留下吻痕供给我交上美想品，完成一种细腻，事到如今用最后一颗吻做纪念品，尽最后的责任，就算残忍以伤痛换记忆，替我见证曾用你背影，令你感刻于心，做你作品，在外地展览后你更确奋，将经典亲手毁灭，闭上你画花中尘， 佢嘅步伐都几快，虽然八月先推出呢一个出道歌《不是男孩》，但系到而家年尾已经出到第三首作品啦。但系我觉得步伐最快咧，系佢新歌可以推出到自己创作嘅作品。 听过苏丽珊由佢自己作曲嘅作品叫《爱情只是艺术品》，但步伐快咧，跟住落嚟呢位仲快，出埋 EP 啦。云浩影啊，有佢新歌叫《气流》，早排出咗张 EP 里边咧都有六首歌，都算系今年咧新人当中咧产量比较高啲嘅一位朋友嚟嘅。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底蕴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相。Don't think too much。怕进退维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维艰吗？苍生仿似走失。

哋苏音乐嘅嘉宾咧系由邝星宇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ex 邝星宇， 第一次见面啊 ，Alex， 系啊，其实见咗好多次面，不过第一次喺节目上面， 好 开 心 啊，终于 上到嚟啦， 就倾偈啦，可以。咁我哋今次送俾你嘅呢一句嘢咧，就系啊，邝星宇。中不同啊， 哦、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正面啦、啊，我都覺得係。咁我哋嗰陣時諗嘅時候都覺得就係、是，哦，即係成日都講啊嘛，做一個表演者啊、嗯，或者歌手都要有自己嘅風格各樣咧。咁啊與眾不同啫，能夠揾到自己嘅 style 啦，咁樣就係一個即係終極目標咁啦，好似咁。 多謝曬你哋， 係啊，咁所以希望呢一句可以都叫做喺呢個年尾嘅時候送俾你，帶住佢又可以去到新嘅一年咧，咁啊可以有啲目標啊各樣咁樣嘅。 係，多謝曬啊！ 咁啊，系即系而家去到，即系真系去到年尾回顾少少啊！即系2022年你自己，因为今年都出两首歌咁样，系即系呢一年对于你嚟讲，系咪都叫多翻啲啊，活跃翻啲咁啊？ 哇！呢一年真系觉得好神奇啊！因为我年头就参加咗《新时代奋斗者》啦，佢入边有做戏啦，做广播剧啦，唱歌啦，做舞台剧啦，真系好多嘢，即系每个月都基本上系未得闲过啦。跟住之后就完咗舞台。劇之後咧就真係泰哥啦， 係， 跟住就拍微電影啦，完全係成年都未停過，所以我覺得今年係一年好豐收嘅一年。 有冇話邊一啲嘅環節？頭先講試嘅，其實以往自己冇點做噶啦，譬如唱歌就做開啦咁。 我覺得基本上我都未試過， 係即係拍嘢 啊，拍廣播劇啦，同埋舞台劇真係完全未試過。 係， 同埋我哋係真係用好短時間去排一個舞台劇，係真係幾有難度嘅。我哋係用咗差唔多3-4个礼拜啦，跟住之後我哋仲要加埋跳舞， 係， 所以基本上係好挑戰性啊。 係。 同埋我演戏又唔系好叻咧，所以咁短时间系仲要喺 live 唔可以 NG 嘅情况下咧，我觉得系好好玩同埋好挑战咯。 咁有冇咩导师去教？譬如演戏方面，因为坦白说，我冇乜追晒《新时代奋斗者》啦，好衰咁 错啊！ 冇乜追晒啦， 龙哥你都唔捧场， 我好奇 下包嚟嘅 我哋有阿 Ben Sir 啦， 嗯， 虽然 Ben Sir 唔喺我哋现场嘅，但系佢都会喺 live， 即系电话同我哋沟通啦，同埋有阿老啦，阿老就系我哋另外一个电导演啦，就帮我哋排好多，即系尤其是系 for 我啦，佢会俾好多。extra 嘅時間俾我，即係有時咧，因為我哋係差唔多倒數第二個禮拜，我係換咗角色啊，係點解咧？係因為有人中咗 COVID 嚟唔到，所以我係被逼係要我轉角色啦，所以係佢俾咗可能平時我哋係排兩日嘅，佢俾咗3-4日時間，再俾 extra 3-4日時間同我練咯，所以係我好感謝阿老。 咁但係 Day One 嗰時呢一個嘅 project 啦，有啲咩吸引到你嗰時會覺得？即係去玩一下啦咁。 因為咧點解會好吸引我咧？係因為我係2019年出道嘅新人啦，跟住其實係好開心啊！2019年可以出好多歌，同埋準備咗好多歌啦。但係到2020年嘅時候，因為 COVID 啦，同埋公司變動咧，係被逼即係暫停咗所有嘅演藝事業。 係， 所以就停咗成1-2年啦，就再回歸翻。樂壇咧就見到有一個咁好嘅節目俾我，即係熟悉翻鏡頭啊，可以學好多演戲啊，所以我就想參加啦。好好彩又入到喎， 係。 同埋咧，即係好多嘅之前同一啲嘅音樂人做訪問，因為始終可能大家會覺得唱歌同埋演戲係兩個好唔同嘅概念嚟噶嘛。但係亦都有一啲嘅人會話啊，其實有時喺演戲上邊即係再深燥少少嘅時候，反而係會幫得翻。自己在唱歌啊，或者一啲演绎上边，系咪有呢个感觉？ 我觉得系啊，因为演戏方面系唔系做自己啊嘛，同埋有时唱歌咧系虽然系成日都可以用自己嘅感情、用自己嘅故事，但系有时可能作词老师会俾啲另外嘅古仔俾你嘅时候咧，系有啲难度嘅，因为系完全唔知道你应该投入啲咩嘢感情啊，同埋做演戏嘅时候咧可以训练我唱 live 咯。系唔会咁惊啊，因为我哋新时代奋斗者嘅时候咧，系每个礼拜都有一次系嗰啲叫做即兴表演啦，同埋要喺咁多学员啦、camman 啦、所有嘅同埋校长面前咧，去即刻做呢一样嘢，系完全系我觉得练到我嘅胆识咯。 即系到时唱 live 嘅时候，可能临时叫你唱一首歌，你未练过嘅都可以唱咯。 系，即系喺嗰个感情运用台方面就真系几帮到手嘅，觉得。 系啊，同埋令到我可以放开自己多啲咯、因为我系一个叫唔叫怕丑咧？我觉得系慢热咯。即嗰啲叫慢煮牛排，我係慢慢慢，你明我講咩？即係慢慢慢慢咧，我就會熟啲咯。但係而家我覺得係快煮啲啲嘅，但係都係慢煮 type 咯。 係 嗱，我自己感覺咧 ，Alex 俾我嗰種感覺就係嗰啲好文質彬彬嘅一個歌手咧，即係佢好適合唱一啲慢嘅抒情歌。咁但係有冇話其實自己都有留意過就係、去可能自己喺演技上、去再進修啊，或者可能音樂上面再進修嘅時候，發現原來除咗自己一啲抒情歌之外，仲有邊一啲嘅作品或者咩 style 嘅一啲歌係可以自己再發掘多啲嘅。 哇，其實我好想唱好多 style 嘅，但我之前咧我係驚嘅，因為咧我個人本身係中意跳出框框嘅，但係一到唱歌咧，我係真係。即係我想安全啊，就好似爸爸媽媽對啲仔女咧一定會安全啊。但係當你太多俾啲仔女太安全咧，其實係一個唔健康噶嘛。所以我今年我都覺得自己想跳出呢個框框，我唔想在自己可能錄音嘅時候又喺呢個舒適圈度。即係我想接收多啲唔同嘅音樂 style 啦，類似可能我嚟緊嘅歌曲啦，都會有啲唔同方面嘅俾大家聽到咯。 但你話反而音樂嗰個俾咗框框自己，但係其他方面就反而好啲嘅。 係啊，一方面真係好似著衫啊、頭髮啊，好多方面我都會嘗試去好多唔同嘅 style 啦，同埋演戲啦，同埋演戲。我記得喺《新時代憤怒者》，我演嗰個無間道，係完全同我係唔同性格嘅，係好大嘅呢、這個。但係我做完之後，我都覺得好開心咯，係完全同我反差好大嘅一個性格咯。 咁以前讀 art 嘅時候咧，咁你係喺 art 方面，你係屬於？真系跳得出框框啊？定系嗰个范畴其实都系同唱歌一样？ 哇 ，art 系反而唔同，因为 art 我始终最中意都系音乐。art 其实系我觉得系帮助我嘅音乐嘅。咁点解我会读 art 咧？其实系咁嘅。我到即系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我系谂住读音乐校嘅，但系好好彩地咧，俾我入咗间好好嘅，即系叫做名校啦。所以我就入咗去啦。跟住之后读咗可能。一個 quarter 咁啦，即係我頂唔順啦，我讀啲 business， 我真係頂唔順啦，我就偷偷地自己 transfer 咗去 arts major， 之後再講俾我嘅屋企人聽，因為我覺得arts major 係比較最接近音樂啦，同埋即係名校嘅音樂 major 咧係比較之 opera 傳統啲，我覺得唔啱我，所以我就最後揀咗 art major 咯。 咁啊，一開始係 business 嗰啲係有冇即係係個即係點啊？即係個分數入得到一啲，話其實嗰陣時以為自己有興趣，所以揀咗咧。 因為係屋企人中意 哦， 同埋我覺得屋企人會中意，一定會想我讀間名校啦。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有名校唔去讀一間音樂學校，所以我覺得屋企人一定會反抗我啦。所以我最後我都入咗先。入咗先算， 再決定 係啦。跟住之後就真係覺得唔啱我。 係咁，你揀嗰樣 art 係邊？即係邊一個範疇？邊一類型？ 佢係 studio art， 跟住佢係俾你整陶瓷啦、木頭啦、畫畫，其實乜都得嘅。佢好得意嘅，佢俾你嘗試好多唔同嘅嘢。之後咧，再決定你用邊個 media， 所以佢唔會限你用邊啲 media 去做你嘅主修科目咯。 嚇、啊，所以佢 studio art 喺個 studio 裏邊整到嘅，就係咪咁樣理解噶？ 其實你叫佢 studio art 同埋 art 都得嘅，因為都差唔多最後兩年咧，佢有 transfer 咗個名叫 art， 所以我都唔知點解佢會叫 studio art。 係，但係嗰段時間你讀嘅時候，就真係喺個 studio 裏邊用唔同嘅 media。 系啊， 去 present 自己 啦，系用好多唔同，即系可能佢会俾个俾间房你啦，叫做 insulation 啦，要点样 take space， 即系可能你要装饰到成间房系有意思嘅，但系你唔可以一定要靓嘅，你要有即系点啊？你要摆呢块布喺度咧？点啊？你要摆呢嚿嘢喺个角落头咧？要解释到呢个咩意思？你点解要整咯？所以我觉得系都帮助到我，可能喺 MV 度啊歌点样表达自己、发掘自己嘅一个过程咯。 但係同時間我都聽得出應該係有個關口，就係因為根據屋企人嘅意願，你就去咗一間名校讀 business 啦。咁、但係到佢後尾知道啦， 畢業張沙紙 去咗讀 art， 原來佢中意嘅係音樂，同佢哋最初嘅一啲期望會唔會好大落差？或者你可能都用咗啲時間或者用咗啲方法去說服啊，其實我真係中意呢一樣。 呢個就用個技巧啦，因為咧我同我媽咪咧係比較好似 friend 咁，即係我哋可以咩都傾，我可以講可能你女朋友啊，可能你今日有啲咩趣事。試喺學校度，因為好多人都唔會講俾媽咪聽，我係乜都分享嘅，所以首先咧，我就同我媽咪入手先啦。 但阿媽會唔會真係同人講，例如阿爸咁？ 唔會噶，我哋兩個會一齊對付阿爸。 哦，幾碼有個隊友。 即係所以嗰一關其實主要係阿爸嚟嘅。 係啦，跟住因為我爸比較大男人啲啦，佢唔會點同我溝通嘅，但係佢都會。即系佢会好爱我嘅，但系咧佢嘅沟通方法系完全系可能一两句哦 ，OK 得啦，呢啲 style 嘅，所以最后咧系因为我妈咪去同佢沟通咗之后，我再同我老豆讲就 OK 咗啦。 哦 ，OK， 阿妈系嗰个绝招嚟收埋。 但你第一下同阿妈讲话你想 try 过去即系 studio ask 咁样，佢其实系即刻都觉得冇问题，好啊，你中意得啦。点话其实佢都有少少。即系问多几句又好、啊， 佢有少少，因为佢 系咯 唔熟悉咩系 arts 咧，咁你读完 art 出嚟系做啲咩咧？跟住我解释啦，其实 art 喺外国都其实搵到嘢做啦，其实好多即系可能一幅画可能都要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不等噶嘛，所以。就灌输多啲咁嘅故仔俾阿妈听， 最紧要俾佢知搵到钱嘅， 系啦，呢个就系个 point 啦。 系， 但其实我觉得咧，因为 Alex 都我觉得系好彩嘅，因为头先佢都讲到19年经历咗一个比较难啲嘅时间，就系、Covid 加上上一间公司嘅调动问题，就可能变咗嗰段时间停咗。咁但系好彩嘅就系而家搵啱咗个路向，但系喺嗰阵时。所有嘢好似本身諗住行㗎喇，突然間停曬嘅時候，會唔會都會阿媽咪或者爹哋都會擔心，係咪啱呢？仔你咁樣揀係咪真係啱嘅呢？ 你話嗰啲畫好貴，點解而家唔係畫畫嘅咁？ 係囉 其實我爹哋媽咪呢係佢表面上冇乜嘢唔會問我嘅，但我 feel 到佢內心上係好多疑問啦、啊，佢哋係用關心嘅方法去問我，即係好似，咦，今日你點解咁得閒嘅？跟住之後我話，哦，因為我有啲嘢未做得啊，因為我啲歌未搞掂啊。其實佢唔知道我公司變動好多問題，因為我唔想我屋企人擔心，同埋我細細個係慣咗，因為我好耐就去咗美國讀書啦，所以我慣咗係報開心嘅嘢，唔報唔開心嘅嘢，所以佢哋係 feel 到嘅。 嗯， 但係慢慢可能真係話成半年一年，好彩係因為我之前都做暑期工作咗 save 咗啲錢啦，所以就慢慢搣咯。跟住有時可能真係出去扮做嘢， 即係要咁樣去。 要，因為我知道屋企人係真係好擔心嘅，但係佢哋表面上嘻嘻哈哈冇乜嘢，但佢內心上係有時都可能會爸爸媽媽有時傾偈咧，唔小心俾我聽到，可能話：咦，個仔點解係咪仲唱歌定係點啊？定係要去揾工啊？類似呢啲咁嘅話題啦、啊，俾我聽到。 咁嗰兩年中間咁樣即係停咗叫休息咁樣樣咧，咁係自己有冇都 struggle 緊？就係屋企人咁問啫，但你自己都有冇問自己？我係咪繼續唱呢？甚至乎係即係你點樣樣嗰段時間都要過嘅日子，即係自己做下創作啊，都揾啲 part time 啊，定係點樣過嗰兩年呢？ 我係有，因為好彩，你公司都會有啲糧出啦。跟住之後我同埋我會學嘢咯，同埋我都有 save 啲錢啦。之前好似啱啱講，所以就用呢啲錢去學跳舞啊，同埋去 meet 咗好多唔同音樂人做音樂咯。其實接落嚟我都會派啲我之前做同埋傾好嘅音樂，但係未做。所以我哋而家就开始做翻之前倾好嘅音乐啦。 系，咁所以其实而家就感觉到就系而家嚟了啦，上力啦，开始 发力啦， 发力啦。系，同埋可以话俾屋企人听，嗱，我真系做紧啊，之前嗰啲筹备啊， 已经又有新歌推出啦，唔使担心啦。 咁又冇错，真系。 系啦，咁佢可以睇到，最惊咩？佢见到现兜兜，我真系有只歌听到啊，仔又拍个 MV， 咁佢哋就放心咁样啦。 今天可纪念，从

港航又话，为咗协助已经喺当地嘅乘客翻香港，将另外安排去程唔载客嘅航班接载佢哋。乘客可以选搭回程航班嘅日子，分别系今个月30同埋31号、1月1号同埋4号，合共4班由北海道出发，同埋喺今个月30至1月3号5班由冲绳出发。河南郑州一条大桥发生至少涉及200架车追撞的交通意外，造成一个人死亡。事故原因或者同当地能见度低同埋路面结冰有关。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喺今朝七点几，郑州市郑新黄河大桥发生涉及200几架车的相撞事故，大多数是小型车辆，冇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当地消防部门事后调派11架消防车和66个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成功营救11个被困人士，事故造成一个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是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跑马地线分别多车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的龙尾去沙田就隧道入口的啫。港岛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有啲临时的交通安排，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在现场的指示啦。咁啊，九龙方面咧，而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一带咧，就较为多车嘅。观塘嗰边咧，观塘绕道东行线去将军澳，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宏利大楼一带就较为繁忙。新界西贡嘅菠萝斜路，较早前有啲紧急维修，就曾经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介乎菠萝斜径至到西贡公路嗰段嘅菠萝斜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展现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电视剧，在电视史上首次以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工程、空间站研制以及未来火星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发展历程作为背景，描绘了近30年两代航天人的奋斗。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嚟紧除夕又有农历新年，踏入青春期嘅子女，如果话想同朋友去夜街或者去外边过夜，父母应该点样处理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请嚟实习辅导心理学家叶文慧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风骚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嘉宾咧继续有邝星宇喺度嘅，咁啊有呢首新歌啊 ，Auntie Uncle 系啊，你个仔真系出新歌啊，佢上嚟电台做访问啊，呢只叫慢慢咀嚼系真系有歌嘅，系啊，唔使担心佢啦。咁啊呢首歌我哋两个都会先估关于即系可能中间啲制作创作过程嘅嘢，交俾你撬嘅。 好，好，咁啊我估先啦，今次新歌慢慢咀嚼咧，我觉得大胆嘅，大胆系大胆在 Alex 选择咗去演绎一首 Neo Soul 同埋 Contemporary 嘅 R&B 作品， 嗯， 因为佢难系难在咧，我想估嘅位置就係啦，同一般我哋演繹嘅流行曲，或者可能我哋聽開廣東話嘅一啲曲式咧。Neo Soul 嘅特點係佢好多 layback 嘅，所以佢唱起上嚟咧，點解你會覺得啊，好似錯住錯住啲位係點樣轉接嘅咧？字與字之間邊度長邊度短，其實係唔容易掌握嘅。尤其用廣東話詞唱出嚟，冇咁多英文嘅連接音咧，呢樣係難嘅。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慢慢追著對於 Alex 嚟講，最需要做好嘅一個部分，或者你自己俾自己最大嘅挑戰，就係點樣拿捏好呢啲節奏上嘅問題啦， 係我想估嘅都類近嘅，我嗰個再我 specific 啲嘅就係估，其實你俾自己一個好大課題，或者可能阿 Water 同你錄音啊等等去 prepare 呢首歌嘅時候，最重要嗰樣嘢就好似歌名咁，要慢咯，因為嗰個 layback 就係啱啱阿斌估嗰樣，我嘅演繹就係嗰樣嘢你要放慢，有得，因為我哋好唔慣噶嘛，有時譬如就算唔係我哋唔係歌手唱歌，哇，即係你好想即係on grid 咁樣跟住佢唱，但係呢首歌就係、是。你要拖慢啲，俾啲位佢，你要有空間嘅，係可能會唔慣嘅。我覺得可能對於即係你第一次試呢一種風格嘅時候啦，我估咁，所以我覺得慢呢一樣嘢就係你去錄呢個歌嘅時候一個好重要要待住嘅一個 key verse 俾自己， 係啱曬嘅。你睇，因為咧點解我有呢首歌咧？係因為我好搞笑地咧，我係因為之前睇咗個舞台劇啦，就係講話可能我哋大過咗之後咧，就會對可能身边嘅事物冇咗好奇心啊，就好似可能饮桶用嚟接星星啦，攞张纸都去玩一个晏昼啦，但大个咗就冇呢啲 feel 啊嘛，我就唔想对我音乐冇咗好奇心啊，所以我就同阿 Water 咧就话，我哋不如玩首歌啦，我 系 冇完全讲咩 topic 噶，跟住之后咧佢就。俾咗呢個歌嘅 demo 俾我啦，我就俾咗周業輝老師啦。佢話：你都唔完全，你 feel 到咩就寫咩啦，就有呢首歌嘅誕生啦。但係咧錄音嘅時候，我覺得咧係玩翻我自己嘅，因為真係好難啊。因為我咧係唱慣咗，可能之前都有啲 R&B 嘅歌，但係啲係 R&B pop 歌啦，係你可以 on beat 唱噶嘛。但係一到呢啲歌咧，要 lay back 咧，係好自然地又 on 翻 beat 咯，所以好難啊。同埋有啲廣東詞嗰啲好似咀嚼咧，你要扭幾粒音先至好聽啊嘛。但係你太直又太難聽，你又唔直又要撩一撩咧，哇！真係個感覺係錄音室度真係災難式啊！真係完全係唔知道。怎樣控制把聲，因為太習慣以前唱 pop song 了，所以這首歌真的 又愛啦，恨是因為恨自己為什麼唔早啲練好啲呢啲咁嘅 style 嘅歌咧，係啦， 係咪去錄音室先發現自己捉蟲啊？去到嗰一刻真係要錄嘅時候， 哇！一入錄音室係好開心，我呢首歌好正，我同 Water 好正啊！真係點樣錄咧？跟住一唱就哇！大鑊，佢真係把聲完全控制唔到，同埋咧，你真係聽慣咗啲 on beat 嘅歌，唱慣咗之後咧，你就算聽慣咗，你唱得少咧，係都啲肌肉 muscle 你都係控制唔到噶。所以我都好希望之後出多啲呢啲咁嘅 style 嘅歌。 變相喺錄音嗰個過程入面，會唔會自己突然發現係自己要做多好多功課啊？可能真係要 mark 下啲 note 喺嗰個譜度，或者可能喺嗰個歌詞度話俾自己聽邊度要收翻慢嘅，邊度原來有個 twist 要轉一轉嘅節奏咁樣。 我哋之前係有嘅，但係我哋好神奇地咧，我哋唔係即係錄音前做功課， 係 我哋係錄音第一錄咗第一次先，跟住之後 mark 低咗，我哋可能有啲咩要改，跟住之後可能再入翻去揾唱歌老師，同埋我同 Water 之後再點樣去 tune 翻咁嘅聲咯。因為有時咧，如果你喺錄音前太熟悉首歌，或者你練錯咗嘅嘢咧，之後咧你錄音係好難改翻、改翻你之前練嘅嘢嘅。所以我哋通常都習慣係錄咗音先， 係 再有啲咩改再改之後。 咁就點樣解決？即係有冇啲巧妙？可能唱歌老師真係幫到你，或者一啲 tips 令到你去再處理首歌嘅時候就舒服啲。 哇！這個 tips 係有啲奇怪嘅， 最想知呢啲 真係好奇怪。即係因為我平時唱同埋我咬字都好用力唱歌啊，之前尤其是你唱廣東歌啲咬字咬得好實，先至唔會有懶音噶嘛。雖然我講嘢都有懶音啊， 算少噶啦， 係咩？ 即係算少， 所以同埋我唱歌係仲用力去咬啲字，所以你如果唱呢啲歌一用力咬字就會好奇怪。 嗯、 但係你又唔用力咬字咧，又會好多奇怪嘅懶音出嚟。所以之後咧，唱歌老師就叫我你伸條脷出嚟，跟住之後咧， 係 跟住之後咧，你揈個頭。邊左揈右揈咁樣拉首歌，拉到你要覺得成個肌肉、條頸嘅肌肉、條脷嘅肌肉，你唔會扯住啦。再唱個 melody， 跟住之後咧，你唱嘅時候你唔使伸條脷啦，你係要邊揈邊揈個頭邊唱首歌咯。呢、這個過程係唔可以出街，我覺得 係太核突啦，聲同埋會即係唱出嚟啦。 係啊，跟住係最緊要係你把聲要鬆咯，係咯，呢個係個 key point 咯。所以呢個方法就係令到我成個聲。聽啊，成個可能樣都好睇啲咯。唱歌之後，雖然個過程係唔好睇嘅， 同埋我發現呢隻歌咧，同其他都有啲與眾不同嘅位置，就係因為而家好多大趨勢上咧，唱一啲 neo soul 或者可能係 contemporary R&B 嘅廣東話詞咧，好多時候佢個 chorus 點都會加幾句英文落去，令個歌手好唱啲，或者聽落去舒服啲。但係反而我見到你呢一首周耀輝為你周耀輝老師為你全部都係一個。全廣東話嘅詞，你最初同阿周老師傾嘅時候有冇考慮過，不如加一兩句英文喺 chorus 度，等我舒服啲啊！ 我係完全冇諗過呢個話，你即係呢個話題，因為我覺得廣東歌俾我嚟講係真係好。你全廣東先有廣東味咯，即係好似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聽《心淡》啊，飛機度特別有 feel 嘅，唔知點解，即係聽廣東歌嘅慘情歌，自己一個喺飛機度就特別有 feel。我覺得如果我都想，可能之後俾翻啲同學聽啊，啲外國人聽啊，都可以有全廣東歌嘅 R&B 歌。 係，咁嗰陣時就因為呢份詞就係阿周輝老師填啊，咁你話嗰陣時都即係俾佢 feel 下隻歌點樣，佢就寫。咁到你收翻翻嚟嘅時候，其實你覺得佢而家 feel 咗呢個曲個 demo 嘅嗰件事，同你當初聽 Water 個 demo feel 嗰件事有冇啲相同嘅位，或者有啲唔同嘅位？ 我覺得好相同，因為周耀輝老師係即係我第一首歌都係周耀輝老師寫嘅，叫《俗世情歌》。佢想當即係佢當時咧係未見過真人，同埋而家都未見過真人噶。佢係即係我第一首歌嘅時候咧，佢係睇咗一張相就寫咗《俗世情歌》。我覺得佢寫出嚟嘅好似我，所以今次呢首歌我又揾翻周耀輝老師。今次我哋多啲溝通嘅，就係用都係。是冇傾過電話，是冇見過面，是 email。跟住佢寫出嚟嘅都係，我覺得係我嘅嘢咯。我覺得周耀輝老師唔識睇相之類 的。粵人咯，粵人冇數，應該都真係。 跟住咧，因為我個人本身係食飯真係好慢、好慢、好慢嘅，係因為。即係慢慢做嘢咧，唔知被逼就食飯，真係快咗好多倍。我係自己都唔記得咗。我係因為睇完份詞之後，我就諗翻，咦，其實我之前真係食飯超級慢，係因為做嘢啦，就慢慢被逼，你要被逼要快食噶嘛。其實而家再食翻嘢，其實你好快食飯嘅時候，你唔會知道啲食物係咩感覺。其實你要慢慢享受個食物，先知道食物嘅感覺。所以周耀輝老師真係好識好睇穿我嘅一個人， 係好似一個提點咁樣樣俾你話你聽，即係要去翻以前咁樣慢慢嚟咁樣。 係， 同埋最緊要要做咩嘢都要享受過程最緊要啦。其實呢首歌就係講，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搭車啊、坐飛機啊，其實周圍嘅風景都好靚噶嘛。可能我哋就好心急去某個地方，係忽略咗好多呢啲咁嘅風景咯。 係。同埋呢首歌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得意，唔知係咪因為我聽嘅時候正值就係、差不多聖誕節呢啲季節咧，我聽落去個編曲啊，或者甚至乎啲歌詞都俾到一個好聖誕嘅畫面， 慢慢食一個聖誕大餐咁。 係啦，即係點個燭光咁樣，好似慢慢嘆 啲烤雞 啊，係啦。咁我就喺度好奇，其實最初去做呢首歌嘅時候，都有冇諗過話啊？其實真係想有啲聖誕 feel 而去同阿 Water 傾個編曲定係點？ 我哋完全係冇諗過嘅，我哋真係純粹係想玩音樂，即係呢啲其實係 Water 最擅長嘅嘢啦，即係好多和音啊，同埋佢俾人嘅 feel 係哇好 cozy 啊，好即係好似冬天雪地有個火柴，有隻狗喺你隔離唱緊歌嘅一個 feel 啦，所以我覺得我揾 Water 係。好明智，幫我整咗呢首歌。 咁 Water 其實係點樣認識？因為今次呢首歌佢都參與好重要部分啦，即係曲編監都係。 全部都係佢。我哋係網友嚟嘅，之前係我係聽咗佢一首歌，即係我聽佢一首歌之後咧，我就好中意佢啦。之後再聽翻佢其他歌，哇！真係越聽越中意佢啦。我就膽粗粗咁樣 inbox 佢，就話：嗨，不如我哋整首歌玩一下。就從此就開始咗呢一首歌啦。 係，哦，即係嗰時一開始話，不如整首歌就係呢一隻。 係啦，就係呢隻歌啦。同埋我之前都問佢，你唔覺得我會呃人咩？即係無啦啦 inbox 嚟，即係因為我哋唔識噶嘛。 係。 跟住佢話，其實我都驚驚地嘅，但係之後見咗面之後有冇問題？ 係。咁即係見咗面之後，你覺得即係Water 呢個音樂人係一個，你會點樣形容佢咧？識咗真人之後， 我覺得佢係一個。叫做音樂王子咁，因為佢俾我感覺咧係好，雖然好文靜啦，但係睇落即係識咗之後又唔文靜，同埋我哋同埋年紀都好似啦，所以我哋好多嘢傾啦，同埋我哋係點樣講咧？我哋有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嚟嘅、我哋可能錄咗兩次之後咧，佢覺得都仲未揾到想要嘅嘢啊，所以我哋可能就再停咗一停，之後我哋再再傾翻可能編曲啊，可能啲詞嘅問題再改一改，之後再翻去錄音咯。所以我覺得我哋兩個都幾相似， 係 咯。 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有做自己歌嘅同事，就我就好奇啊，如果你同佢合作嘅時候，嗰、那個嘅佢或者你哋呢個 chemistry 係點樣樣咯？ 我都覺得我係。其實我好驚啊！之前 係 真係好驚，我唱呢啲歌究竟 handle 到咧？但係咧，我唔想用呢個驚嚟真係阻止我自己嘅 focal 嘅發展啦，所以我就膽粗粗就揾咗佢幫我整呢首歌啦。 係咁，所以而家完成咗，起碼即係終於知道可以打咗個大佬咁樣咧。 哇！好開心啊！同埋咧，係我覺得係唔同嘅，即係好似你唔知無啦啦揾咗多條路咁俾你自己行，因為唱歌。唱歌方面有好多風格，好多位咧。你唱慣咗某些曲風咧，係你揾唔到個位噶嘛、你唱呢啲歌咧，其實我反而我係覺得細細力唱，細細聲唱，其實你細細力咬字都已經聽落其實好大力噶。其實你係用你個嘴點樣如何地咬字係好緊要咯。所以我喺每一首歌都學咗好多嘢。其實我點樣講咧，係我覺得每次錄音都好似上咗十幾堂唱歌堂咁，因為每個監製都教咗好多嘢咯，尤其是呢首歌。 嗯，係咯，同埋啱啱聽你講就係話，雖然話細細力唱啊嗰種，但係細細聲唱反而嗰啲嘅控制好似仲要仲難添喎。 係啊，因為咧要。即係呢啲歌係啱啱好係你又要 head voice 又要 chest voice， 跟住你咧其實呢啲又唔可以太用力喎，你一太用力咧就俾人覺得咦呢啲好嘈嘅感覺啊，所以你要用好多呢啲 chord 嘅力咧，同埋要即係反而係你越細聲越多氣聲嘅聲咧，係越重力好難唱，因為高音咧你越重力咧你越容易出嚟噶嘛，所以呢啲位真係哇唱完真係成身汗啊！我講真嘅，同埋咧唔知點解次錄音咧，我係企到我只腳係成隻腳都好軟啊，同埋係就真係好似你跑完步咁樣咧，成隻腳酸曬，我唔知點樣形容呢個感覺。 即係真係攰啊！原來係 因為我好崩緊我成隻腳咯，但係我個上身要好鬆咁樣跟住啲音樂唱， 係咯， 所以係好矛盾嘅我。 嗱，老實嘅，唱完呢首歌，下一隻你覺得喂再玩大啲都仲得喎，定還是唔好啦？我哋 唞先。 手啲， 下一隻係繼續玩㗎。 哇！ 即係我下一隻係唱 Urban Soul 嘅 R&B 歌、哦，希望大家會中意啦。 係，即係反正都開咗呢道門咧，學緊控制緊嗰啲力度嘅時候，不如而家繼續 keep 住啊 ，keep 住玩咯。 同埋、啊、我都唔想即係框住自己咯，我想俾多啲嘢自己。探索一下自己嘅啲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 系 啦，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嘅宗旨啊！ 系 咁个宗旨啊！ 系你嘅宗旨目标啊！咁样咁啊，呢首慢慢咀嚼都有一个MV 啦，都可以即系同我哋 share 下，即系我呢个 MV 自己参与嘅部分有啲咩啊？点一个 concept 系点样？ 呢个 MV 咧，不如我讲个趣事先啦，系好搞笑嘅，即系我哋去到一个荒废嘅屋企啦，但系我哋导演咧系睇景嘅时候咧系未上过去嘅。即系佢要我爬上一个好荒废嘅屋上边喺度，好有 feel 咁样屋顶，即系有少少似咩咧？系自己一个 me time 喺度，好 enjoy 好 free 嘅 style 喺度唱。但系我咪下咪下嘴之后咧，我听到有后边有啲声喺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住但系 on cam 知唔知？我真系 on cam 噶嘛，我要扮晒嘢咁样拧过去睇下先。跟住见到一个绿色嘅莲花物体。佢太陽能噶，跟住係24小時播佛經噶，係、 哦、 啊，超恐怖啦！即係喺個荒廢嘅屋頂上邊， 哦， 係啊， 好奇妙，但係所有人都睇到嘅， 有啲人睇唔到嘅。即係因為角度問題啫，角度問題，角度問題。 啊，識玩啊， 角度問題， 識玩啊， 角度問題。跟住，但係好神奇地咧，即係我有啲同事咧話，不如走咯，我哋快啲拍完就走咯，即係嗱嗱臨就真係走咗啦。跟住之後，我上網查翻啦，原來真係有咧大霧山咩女鬼屋啦。 哇！ 係啊，超恐怖咯。跟住我係唔夠膽點入去睇嘅，因為我驚唔知，真係唔知係咪真係嗰個荒廢屋企噶嘛。但係好彩地都順利拍完呢個 MV。 contrast 喎，你諗下隻歌本身係咁超咁舒服，但係現場聽 越，跟住我仲要控制自己嘅表情，知唔知？ 即係同埋你本身隻歌係嗰啲好 cozy 個表情要好舒服啊，好嘆啊咁樣，但係突然間你嗰個情景切換咁樣樣嘅時候，點樣可以忍住嗰道氣拍曬佢？ 同埋我係邊咪嘴半個鐘邊聽住阿彌陀佛，知唔知我個 feel 係咩心情啊？同埋我唔可以驚啊嘛，一驚就唔好睇啊嘛，成個樣，跟住之後真係。哇！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即刻，同埋咧，佢又好搞笑，佢係唔可以正常咁行上去嘅，佢一條好長嘅梯咁樣要爬上去嘅，同埋個梯咧爬一爬會爛咯，所以真係 冇經驗， 真係好驚啊！所以唉，不過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嘅。 下次拍 MV 揀翻啲冇咁驚嘅地方啦，去翻啲市區好。 最慘你佢哋已經大家去曬嗰度，你又會好難突然之間轉 location， 大家 mark 曬時間，你真係頂硬上。 不過我覺得佢勁嘅，即係因為佢拍 MV 要咪嘴咧，佢冇俾嗰個阿彌陀佛騷擾到佢，即係佢可以 keep 到咪翻佢自己要唱嘅歌詞， 同埋要咁超繼續。 係啦，係。 其實我內心唔超噶，好驚。超惊， 内心系超惊，系好惊嘅咁样。 咁但系即系再同即系拍 MV 嘅团队去倾翻，即系虽然背后有一个咁低人惊嘅现实状况啦，但系有冇话即系讲翻，其实今次个 MV 最初嘅一个概念，佢哋系想呈现到一个点嘅画面？ 我哋系想讲 me time 嘅，即系其实每个人关心你嘅屋企人啦，你嘅爱人啦，其实你都要关心自己嘅。其实俾啲 me time 咧，其实系无论你做咩嘢都好，都会真系好似令到自己好似食咗粒药咁样充实自己咁，即系系咯 ，me time 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呢个咧，我系选择咗喺一个好靓嘅大雾山度拍啦，系拍日落啦。点解我系想日落咧？因为我个人好中意阳光嘅，同埋我系之前喺 LA 读书啦，系差唔多。一年都好陽光啊，所以我都想帶翻啲陽光俾大家，所以就決定咗喺度拍啦。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個 MV， 幻想一下 究竟 阿彌陀佛係咪？ 你可以同時開另一條片播住嗰個底，然之後咧瞄住呢條聲咁樣咧，你就 feel 到現場氣氛 嘅。 個現場氣氛你知咩料啊？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首慢慢咀嚼都係真係一個幾好嘅 message 啦，即係俾大家知道，好似啱啱一路聽 Alex 講嘅嗰樣嘢。咁啊，亦都你都預告咗後面嚟緊嗰啲作品啊，又越嚟越难啦，会继续咁啊，大家可以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谢 Alex 同我哋分享你嘅新歌《慢慢咀嚼》嘅，谢谢你 ，Thank you。 朝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角上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